第二十五拜，一心观礼，敬宗初祖，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入三摩地，思为第一，与观世音现居此界，作大利乐，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令离三途，得无上利，无边光智身，大势至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，敬宗初祖。大势至菩萨是净土宗第一代祖师，观世音菩萨不是，禅宗是拿观世音菩萨这个梵文文字性为代表，大势至菩萨就是专门用念佛法门呢，而且是专一的。经上说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那不就是我们十二光佛呀？无量光、无碍光、无等光等等，他那也是有十二个佛相继一劫呀。彼佛教我念佛三昧，念佛就是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我就是念佛嘛，我入了无生法忍，证了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最低是初地菩萨，彻底的证无生法忍要八地菩萨。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八地菩萨？就是念佛嘛。一个凡夫啊，完全就是念佛就证无生法忍。这个念佛的作用在哪里呀？毒舍六根，这都是楞严经的话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静修解要的经文应当很恭敬，这不是我的老师他自个儿写出来的，都是经文的原句呀。他这个本领很大，把很多东西凑在一块儿，非常自然。那个无量寿经汇集本，那非常自然，其实是很多很多五种译本里挑出来的，这里挑一句，那里挑一句，这个没有大智慧特殊智慧的人这个事儿做不成。我以前还不知，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越来体会越深，这个是殊胜极了。这里这些话都是守楞严的话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我念佛，我这个六根都摄住了。我们这个六根就是为六尘所牵引嘛，所以一时也不得心安啊。见色闻声呢，又是想吃东西呀，什么种种的，来点凉风，这个触觉就舒服啊，这个灯它就烤啊， 这也是触觉呀，是不是？这种种都是为这个所牵引，心中就种种分别。念佛就把这六根全摄住了。我念的时候，自念自听嘛，因此你念的时候，舌根就摄住了，舌头在念呢，耳根也摄住了，听自个儿在念呢。你在那儿点一支香，心里也不想别的，所闻的也是你念佛这个香啊。念的时候自个儿是很端正呢，一般是眼观鼻，鼻观心呢，而且前头供的是佛像，心里头这时候绝不会一边念佛一边在想着在哪儿跳霹雳舞，不可能，是不是？没有理由。还有看电视，不要在念佛的时候电视机还要开，专心一点嘛，这个六根就摄住了，不然六根还是在跑。毒舌六根，一根当然也定在那儿了，你都在念，都在听，这样的心一念一念，心也在这个上头，所以你这个身体当然了，更是了，没有做别的事情啊。我这个眼、耳、鼻、舌，什么都在这个方面，身体也在佛堂里头，我坐在这儿好好念，身也就端正了，所以这六根都摄住了。都摄六根，我是一念一念，念头是众生都有的了，但是现在我不是妄念，我是净念，我们现在是妄念相继，前一个妄念后头又跟着一个妄念，后头跟着马上又来一个妄念，所以有时间吗？时间就是由于这个妄念产生出来的吗？刚才那个妄念过去了，这就是过去的时，你现在正在这个妄念之中，就是现在，底下马上有个妄念又要来，就是未来嘛。过、现、未，这三际都是由于妄念吗？没有妄念，什么叫三际呀？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道理，他们科学家懂了。爱因斯坦说，时间是人的错觉，你有妄念就有了时间，还不是由妄念所产生的？这个妄念跟错觉，你说差多少？妄跟错都是错，都是妄，用的字不一样，而且它那个字我们是从它的英文里头翻译过来的，当时把它翻成错觉了，要是翻译的这人通佛法，就给他翻成妄觉，我看爱因斯坦不会反对。就是字虽然没有用的同一个字，意思 是同一个意思，所以产生时间。你念佛，都舍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就超时间吗？时间、空间、物质都是些错觉，都由于妄念。而现在，你这个念佛是净念相继，所以我们现在肯念，现在我们难得到的就是不能够净念相继，念着念着滋出一个妄念来了，念着念着又滋出一个妄念来了。这个不要怕，这个远远的不要怕，楞严的精神，一切事究竟坚固，那个妄念也就是真如啊，真妄也平等，所以不要怕。就跟水上画画，画个画是妄，但它马上就归到水里头了，马上就返到真里头了，所以全妄归真，可以归到真呢。所以我们虽然不能相继，但是也不要怕，真正到了念念是静的时候，就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呀。所以我们只要去念，你总有一段时间念着念着，有一次经过一个时候就可以成了片了，就是念这个十句、三十句、五十句，这个中间儿没有妄念了，这叫念佛成片。念佛成片也不容易啊，有的修行人呢，他还跟我说，现在还不能成片。我说，都不管呢，大家要知道，往生与否，全凭信愿之有无。真正信了这个净土宗的道理，弥陀的这种大愿，这些道理，信自信他，信事信理，相信我们念佛就是以这个为因，就能得念佛的果、往生的果、成佛的果。这个就是信自信他，信因信果，信事信理，这六信都具足啊。而且我们不留恋娑婆世界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很恳切，你就是有信有愿，身具信愿，身具信愿就决定往生，因为身具信愿必定会念，念了有妄想没妄想那是其次的问题，那是第二个问题。你能不能够往生，全在于头一句，往生与否，全凭信愿之有无。这就是我们只要去主观努力。你要是说，我一定念到一点妄想都没有，这个事儿不见得今生能做得到啊，那就到事一心理一心了，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做不到没有关系，你只要一向专念就好了，肯念就好了。但是你只要有信有愿，决定往生，反过来你就是念的风吹不动，雨打不透，你当作一个道教的什么口诀似的这么念。外道现在也能念一些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他们要想飞，他们也有外道的咒啊，他也是老念呢。回教也要念一个什么，基督教有时候也念呢。那么他用同样念的这种态度换了念了一句佛号，但是那个思想还是别的教的那个思想，那还是不能往生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他是完全信佛的心念了荔枝盒，荔枝盒起佛的作用，你完全是外道的心，你来念佛号，你还是外道的道路，还不如那个念荔枝盒的。就是你这个器具呀，本来是什么？所以难得就是说，你如果真是净念相继了，到了这个时候，马上就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呀。所以你开悟，这不就是开悟了吗？不但是开悟，还入三摩地，它并没有另外其他任何方法。所以大势至菩萨是净土宗的初祖，就这一句。但是你这一句，你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了，那你始觉和本吗？而且是老和本吗？那就当然直趋觉路，就究竟觉嘛。究竟觉就是佛了，岂但开悟啊。所以净念相继，就必然自得心开，不假方便，不要再依靠任何的方便。还有什么秘诀呀？还有什么手印？还有什么咒？还有什么秘密的法？我不知道，全不要，就一句。所以大势至菩萨成为初祖就在这儿。大势至之功德是不可思议呀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还要般涅槃，般涅槃之后是观音继位，观音还要般涅槃，是大势至菩萨继位，大势至菩萨永不般涅槃呢。他是念佛成功的。那么大家就说，怎么阿弥陀佛还般涅槃呢？这都是示现，你是修观音法的人，往生之后，你在多少多少年之后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般涅槃，观音做佛了。你如果是念佛往生的人，你那儿的佛还是阿弥陀佛。所以 各是各的。昨天讨论那个十啊什么的，个个儿不一样啊。那同在极乐世界，有的看见佛是阿弥陀佛，有的看见是观世音菩萨呀。等到和观世音菩萨、念观世音菩萨、往生这些缘都满了之后，观世音菩萨般涅槃，就大势至菩萨永远不涅槃。实际这三个就是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大势至菩萨就是这样，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个自字儿可以从两方面我们来体会。一个就是你自己，这个事儿不是别人的事，是你自己的事。所以有人问六祖的法，六祖说密在汝边呢，密在你那一边呢。所以从门入者不是家珍，都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自己心开。这是一个字字儿啊，都是你个个你每人的你的自性，你自己的自心开了，自得心开。还有一个字，字是自然之意呀。你就是这么净念相继，你自自然然的就心开了吗？所以两个意思同时都有。入楞严的三摩地，大势至菩萨认为这个是第一，所以二十五圣每个都认为他的方法是第一。大势至他是这么过来的，所以他就是第一，是吧？实际上每个都第一呀，所以就是《金刚经》的话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你这个是弃他那个机，对于他就是第一。我们众生如果这个法弃我的机，那么大势至菩萨这个法对我也是第一。如果观音最弃我的机，观音的法对我就是第一了。所以这个法不是像这个都可以排名次的呀。与观世音现居此界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此界是什么界呀？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是极乐世界的大菩萨，这儿可是说现居此界，它是我们这儿，是娑婆世界。为什么？这两个大菩萨都和这个土的众生特别有缘呢，都在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做大利乐呀，给众生谋最大的真实之力，让众生得到究竟的安乐呀，所以做大利乐呀。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你肯念佛的这一切众生都摄受你取你，这意思就是说要你呀，摄受你，不但是你， 就想辞，这个辞时吸铁呀，这就是那个针，吸铁时就把这个针吸过去了，这个就是吸铁时在射受这个针吗？它产生一个力量吗？但是针也在吸铁时啊，因为针也磁化了，它也出了南北极呀，互相在射啊。但是这两个之间所以形成一个共同磁场，形成这个互相的吸力是磁极的相乘。佛那个磁多大呀？你这个真那个磁多点儿。这两个数目相乘是彼此都有作用，可是那个数目要比我们这个数目大得多啊，所以这个力量是靠啊，靠佛菩萨的摄受力啊。你自个儿磁石要有磁性才行啊，虽然人人也都有磁性，但是你现在乱了，你虽然就是一块磁铁，但是你成天烧啊，你是摔它，它那分子全乱了，它那个电子循的轨道有个中心，围绕这个中心的轴它都乱了。这个轴是指这个方向，这个轴是这样，各个方面都互相抵消，互相抵消，那个磁性就不显。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比方，人人都有佛性，就像铁的磁性，现在为什么不显现？你这乱了，你摔呀，烧啊，你这个都是乱的，各自为政。这个电子这么转，它的轴朝这边儿，那个电子那么转，朝那边儿，互相换了，各个抵消，最后总的磁性没有了。但是把它一摆到磁场里头，那个大的磁场摆在那里面，它就电子慢慢一样一样都有个道，这个方向又都正确了，一边是南极，一边是北极，磁性显现了。磁性显现了吗？这两个磁石就互吸吗？所以这个很容易拿来说明自他不二，自他宛然的道理呀。佛那个磁石是他，我们这个磁石是自，自他不二，自他没有两样。怎么回事儿？他也是磁铁，我也是磁铁吗？这有什么两样啊？这就是不二啊。而且我们拿个铁粉画了一个磁场的线，这个磁场是两个共同的，你不能说谁是谁的，一个东西吗？所以不二啊，没有两个，没有两个，可是自他宛然。那个大磁铁是大磁铁，这个小磁铁是小磁铁，这个自和他明明清清在这儿，所以又宛然又自他，而自他 又不二，主要说明这个道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譬喻，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这个大磁铁在摄受一切，你念佛的众生，你就开始表现出一点磁性了，对于别的众生就不平等了吗？他那个都乱了，对于他不起作用啊，他必须摆到磁场里头来，你自个儿开始具有磁性，再发现相互吸的作用，所以相互吸嘛。但是这边这个太小，那个很大，主要还是靠那边的这个摄受的力量。另离三途，让大家都离开三恶道。三途就是三恶道，畜生、鬼、地狱，这三个道都太苦了，就称为三恶道，也叫三途。三途一报五千劫呀，堕落到三途受这个报，一报的时间是五千个劫，远的就没法说了。所以堕落是不得了的事情啊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修建精舍的时候，很多罗汉在那儿看，罗汉看见那个地方的蚂蚁，罗汉就落泪了。前一个佛成佛在这儿修精舍的时候，这个蚂蚁当时就是蚂蚁，那个佛都涅槃了多久多久，出现了这个佛，这个佛现在又在这儿修精舍，中间不知道过了多少万万万万万万年了，他们还是一直在当蚂蚁，现在还在这儿当蚂蚁，阿罗汉就怜悯，就落泪呀。所以三途一报五千劫，我们不要以为变猪就变一回猪就完了，哪有那好事啊。老变猪，因为他思想中全是猪，那个蚂蚁他脑子里头八十里头全是蚂蚁，蚂蚁国王，蚂蚁什么什么打仗，谁打了我，我打了谁，谁咬死了我，我怎么怎么样，冤家债主都是蚂蚁，冤冤相报也都是蚂蚁，所以他不会出蚂蚁这个圈儿。所以摄取不舍就叫他离开三途啊，而且得无上力呀，摄受的这个作用让大家不但是离开三途，而且得到无上的力，得到无上力，这就一直摄到极乐世界了啊。一点点儿觉悟啊，大家都念佛啊，求往生啊。所以这一段完全是净土法门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念佛，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得无生法忍。而这个念佛就摄六根呢，你只要能达到 境念相继的时候，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助力、助缘，自然心就开了，就明心见性，就是禅宗，迷即众生，悟即佛。你只要是明见本心，识字本心，明字本性，五祖说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，就是人天导师，你就是佛呀。所以六祖那时候还没有做和尚，就得衣钵啊。六祖得衣钵，那是特殊的特殊，他是庙里头，是苦力，在那庙里头厨房里做工，他并不是和尚，因此拿衣钵走了，全庙的和尚追，他们不是争这个衣钵，当然其中有这个水平的人，但神秀绝不是，大多数都不是，只是想不通啊，你这个不可能，怎么我们和尚得不着，神秀得不着，这庙里头做苦工的人，一个杂役，一个俗人，他把衣钵拿走了，偷的，一定是偷的。念公讲到这里，诙谐地笑起来。所以，这个自得心开呀，不管你是谁呀，神秀能记得十二部经论，是500人的善知识，500人对他的威信崇拜到极点了，人人都认为那神秀在，神秀就比我们高得多呀。所以大家都是要写东西有神秀呢，当然是他，我们写什么？这种威望现在就很少，一般都是我比你强啊，而神秀大家都心服啊。可是六祖只是听了半遍金刚经，他就超过神秀，又再听半遍就得衣钵，就是天人之师啊，所以就是心开的重要啊。一个只是在打坐，他的禅定很好啊，不倒单呢。禅定不是禅，禅定是第五度，禅宗的禅是第六度，是般若，这两个有很大的分别。禅定的禅还是瞎子，第六度才睁开眼睛啊，前五度如盲，第六度才有目。所以智慧的重要，六度之中任何一度如果没有般若，都不能称波罗蜜，不能到彼岸，只是人天福报。你在入什么禅定？你是生禅天吗？所以称为禅天吗？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些称禅天。你打坐是生的天呢，生天还在六道里头啊，你没有般若啊。广沁老和尚他就是禅定，但是他禅定又加了一个念佛的好处，也就 超过一般的禅定，所以他这里头很有禅宗的气氛呢。其实比那个禅宗的人还高明啊。所以他那两个人对的话一比就清楚了，所以这个自得心开就殊胜啊。念佛一样自得心开。元英老法师称为楞严独步啊。他做了方丈，他自称他两次几乎要开悟，但是后来当法师当方丈事情很多，这一方面没有再得到进展。虽然没有得到进展，就这两度将要开悟，所以他这个楞严还是独步于世啊，在这一方面啊，所以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啊。禅也就是净，净也就是禅啊。那么大势至菩萨就是完全从净土同样得到参禅所最希望的果实啊。他就自得心开入三摩地，而且这个三摩地是楞严的三摩地。那么现在跟观世音菩萨一起在我们这个世界摄受念佛众生，这一些是那个关系，所以念佛的人就为十方佛所护持，为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所摄受。同时你真实念佛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派25个菩萨保护你，所以你真是真实心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就不受魔扰。除非你自己内心里头忽然间业力发现，所以还有是怕业力发动，一贯很好，他的业力没有发动，他啪，今天这个业力他要是在这时候突然间发动。所以老是有这样一句话叫谨防业力发动，忽然间信的人他可以变迁变成不信呢，因为在你这个心田里头他是暗暗的在里头在工作，你不知道，他不告诉你的，他一下发动出来，你这个业力发动，善根发动就好了。现在大家不正是善根发动吗？是不是？你看看你们，具体就是善根发动的样子。全家请佛像，建佛堂，来闻法，那是善根发动。所以趁热打铁啊，善根发动，业力一定有。有人说没有业力，那就是那个宵夜往生了。不能，业力无穷无尽，所以是待业往生，你不要等它发动，这个时候叫这个因缘成熟，往生之后消业去，不是在这个世界把业消掉，那就不可能了，难行道了。所以 要承认，这个业力是无穷无尽，种种的东西都有，那就是谨防它发动。目前善根，我们就动再动，长再长，一直到成功。